说呀，说那肺它只是个痰排出的通道，它只是个痰罐，而痰的源泉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脾湿啊，脾湿。所以呀，人有咳不完的痰，这样的病人你就应该清淡饮食啊，而不应该吃那些肥甘厚腻的。因为脾脏啊，它功能比较弱，它化不了那些肉食之后，你那些多余的痰湿，哎，就要从什么呢？哎，肺通过痰的途径排出来。还有这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经验啊，你上厕所改大便，哎，排那个大便呢特别的黏腻啊，老粘那个便池子，是吧？原来也有听众问我啊，徐老师，我排便老粘便池怎么办？嘿，我说他不是粘不粘便池子，他在体内也黏腻，那个就叫痰湿，是吧？叫痰湿怎么办呢？哦，痰湿在肠子里是黏腻的粪便啊，粘厕所不容易冲，在肺里是咳不完的痰，是吧？在肝里它就是脂肪肝，而怎么办呢？化痰湿叫健脾，要化血液当中的黏度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推荐大家吃一些调节血脂的食疗啊，我们吃个山楂丸啊，啊，或者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降血脂化痰湿增强记忆力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痰湿多了，痰蒙心窍，人不就中风了吗？啊，头脑思维混乱，记忆力下降，脑萎缩了，对吧？一个是化血脂，二一个是抗动脉硬化，血液当中痰湿没了，人脑供血就足了，哎，人就头晴眼亮了啊，这是化血脂的方法啊，希望大家把它明确了啊。这是给大家讲了脾肺之间的关系啊，培土生金之法。那是不是我们只能通过啊调脾的方式来帮助肺啊？啊，我们说是不是只能啃老啊？啊，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啊。既然脾脏的调理对肺有这么大贡献，那么反过来呢，是吧？反过来呢啊，我们通过调节肺对脾又有怎样的影响呢？哎，这大家要注意啊。你看中医啊，我讲过，中医它不单单是咱们中国的医生，中国的医学文化，中医的核心的文化内容是它的中庸之道。中庸就是阴阳平衡，中医它就是五行的调和。那么实则泻其子啊，实则泻其子。你像脾脏有实啊，脾脏有实症了，是吧？你像思则气结啊，因为久而思虑出现的淤结，不思饮食了怎么办？我们调肺啊，这人呢多参加点户外活动，是吧？我们是不是做一做归息疗法啊，做一做扩胸运动，哎，增加一下我们的肺活量。哎，肺气调达之后，哎，我们这个肺的阳气足了，气血输布更好了，进而也有行脾开胃的作用。这大家你注意啊，其实中医的生克之间的关系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啊，这人爱感冒爱咳嗽，是吧？容易得肺炎，免疫力低，我们通过健脾的方式得到了提高肺的免疫力作用。反之呢，是吧？我们通过归息疗法呀，我们通过补足肺气呀，哎，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化了脾的淤结啊，化了脾的淤结。哎，也就通过调其子啊，把他这个肺气调达了，反而呢可以养其母啊，让这个脾土的阳气得到补充，让这个脾土

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咱们明天。